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47集，发飙前兆。 是你吧 ，Q？ 徐耀光声音挺淡的，但是按在桌子上的手微微发紧。乔生把篮球往地上一扔，看看徐瑶光，又看看秦闪，不知道这两个人这是什么意思。Q， 这又是谁？秦闪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他微微侧着脸，又冷又燥的。不是，然后站起来，头微微低着，额前的头发顺着划过眉骨。让个路，麻烦。徐耀光还想说什么，兜里的手机在这个时候响起来，他拿出来一看，是秦玉的电话。就这一愣神的功夫，秦冉已经越过他走了。徐耀光捏着手机想了想，还是先接了秦玉的电话。 徐少，你们假请好了吗？ 电话那头的秦玉正站在舞台下，声音很甜。 什么时候来京城？我去机场接你们，让我小姑给你们订好酒店。 我请了，乔生可能不去。 徐瑶光看着秦闪的背影，声音挺淡的。 不用你接。 不用接。 听到乔生不来，秦宇顿了顿，却也没有说其他的什么。徐瑶光敷衍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。他追出门外，秦闪早就下楼了，乔生也拿着手机跟出来，从走廊往下看。 他以前是 OST 的成员，3年前冬季赛前一个星期，他接了个电话就直接离开了，什么话也没留。再然后，谁也联系不到他。 徐瑶光也往下看了看，秦冉此时已经下了楼，正一边拉着自己的帽子，一边在跟人打电话。 所以你知道那3张神牌是他创立的？ 你果然知道。 徐瑶光侧身淡淡开口道。乔生摸了摸脑袋。 我也是那天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正好看到杨神找冉姐，所以冉姐就是 Q？ 为什么没听别人说过？ 徐瑶光往楼下走，脚步不急不缓的，隔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。 你有看过秦冉的竞技场胜率吗？ 不知道。 他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秦冉的账号的。徐瑶光低头淡淡开口道。 当年的数据是100%，国内外都知道单排狂魔 Q， 粉丝无数。有空你可以问问 OST 的成员，他们战队的手速排名。不是没有听说过，是因为他是一区的人。我问你，你见过一区的号吗？一区的老成员都混国际。 徐瑶光又看了乔生一眼。 整个 OST 战队只有杨飞是一区的号，他应该是一区17星，秦冉应该是……我昨天没有看清楚。粉电竞的别说没听过单排狂魔 Q， 他是孤狼型人物，去外网搜搜一区就知道他的人气多高了。 徐瑶光鲜少说这么多的话。现在九州游火度很高，一区3年前就关闭了，在线人数不多，但有着一堆深居简出的大神。乔生这会儿却是反应过来，中午徐瑶光写的 Q700+ 是什么意思？所以那是冉姐的手速。杨飞的手速是600+，现在火得一塌糊涂，迷弟迷妹们可以绕地球一圈。微博上带过孟欣冉手速比杨飞快的节奏，孟欣冉粉丝飙升到300万，人气大爆。要是那些 OST 的粉丝们知道秦冉不仅是3张神牌的制作者，还是手速超过杨飞的那个人，怕是真要出大事吧。晚上放学，秦冉没有去校医室，也没有去班级，直接回到了寝室，打开放在桌子上的电脑。电脑页面依旧是一片很干净的沙漠色，一个图标都没有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然后坐在椅子上敲了几个键， 出来编辑器之后就伸手打字，不到20分钟全部的字打完，秦冉才打开了视频连接长宁。题目我搞定了，马上发你邮箱。秦冉靠在椅背上，拿起水杯，不紧不慢地小口喝着。他今天没有开视频，只是一个语音。长宁显然是笑了笑，有些压抑不住的愉悦。 速度真快，你会给我发过来。 秦冉一只手喝水，一只手拿着鼠标，动作都显得慢吞吞的。警告你一句啊，我出的题有些变态，你考虑清楚，再决定要不要用。 没事。 长宁并不在意。你也不怕招不到人啊？秦冉把水杯放在桌子上，开始把文件发给长宁。 招不到人？你也太小看你自己了吧。 电脑那头，长宁沉默了一下，似乎是笑了。 你孤狼的名声放出去，多少人前赴后继，害怕招不到人？ 秦冉点击了发送。行吧，你不怕就行。门外有林思然跟夏飞的声音，秦冉俯身关了语音。你慢慢看，我室友回来了。也没等长宁回答，电脑屏幕刚黑，林思然就推开了门，把一根棒棒糖递给秦冉。 嗯，刚刚路上看到潘明月，他让我带给你的。 秦冉点了点头，随手拨开咬进嘴里。星期六一早，秦冉去校医室告别，我准备出趟门。秦冉慢吞吞地喝完粥，算了算时间，今天下午走，下个星期四回来。陈俊把做好的标本递给秦冉，又将挂在椅子上的外套拎起来扔到沙发上。 去哪儿？ 看望一个长辈。秦冉把筷子放下来，他这个人有点执着，我准备劝他早点收手。陈俊挑眉看了他一眼，抿唇轻笑道， 我们今天晚上也要离开，下个星期回来。 要不要我让人送你回去？ 陆兆颖手托着下巴看了秦冉一眼，大概以为他回的是宁海镇。秦冉就摇了摇头，他脖子上又挂了一颗草。程木把茶递给秦冉的时候顿了顿， 秦小姐，你脖子上…… 程木指了指那颗草， 是又换了个新的吗？ 是啊，我同桌又给了我一个。秦冉伸手转了转脖子上的绿色小草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，你也想要？ 嗯。 程木摇了摇头，他盯着那颗草，实在是太逼真了，逼真到他有点不信那是假的。我同桌说他家一个菜地都是，就算不用也会被他家咪咪偷吃。秦冉翘着二郎腿往后靠了靠，你要的话我让他也给你带一个。 一菜地？ 程木立马摇头， 不用了不用了。 他是个有理想的人，再穷也不要高仿品。哦，他不想要，秦冉也没有勉强。道完别，秦冉就回寝室收拾了一下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一个包，几件衣服，一本书，还有一瓶透明的水。没有立马出发，而是去了一趟医院。今天星期六，秦冉去的时候，宁晴跟宁威他们都来了。 本来雨儿想让我带木影木南去京城的，可音乐会门票不多，下次吧。 宁晴正在跟宁威说话，木影听到这一句，还没有来得及高兴，又坠入深渊。秦宇寄了两张票，宁晴手里应该还有一张吧，他要带谁去？宁威就笑道， 带他们去干嘛，还得给你丢脸。 妈，我待会儿的飞机要去京城，所以今天提前来。 宁晴说完语气又缓了缓，侧了侧头看他， 你跟我一起走吗？ 沐莹在一边跟陈淑兰说话，听到宁晴的话，她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秦冉，抿唇。秦冉靠着桌子懒洋洋地站着，不了。 你 宁晴这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她走到秦冉身边，从兜里拿出一张机票递给秦冉， 票给你，去不去随你。 秦然挑眉，还没开口，陈淑兰就靠在枕头上咳了两声。 然然，去医生那儿给我拿两片药。 外婆面前，秦冉也不想跟宁晴争执，他拿着手机直接去找陈淑兰的主治医生。陈淑兰这是特意支开秦冉，免得两人争吵。秦冉现在对宁晴是越来越不耐烦了。等秦冉走后，宁晴有些不赞同地看向陈淑兰。 妈，你又惯着他，这样他什么时候才能上进一点？他之前还在他小姨家说考京大，眼高手低，心思还不小，多少人等着看他笑话。 林家一家，孟家一家，听到宁晴这一句，慕云的手紧了紧，他抬头看了一眼宁晴，心下震惊，原来表姐竟然没有跟大姨说她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。他有些不懂秦冉在想什么。陈淑兰本来低头喝水的动作顿了顿，他抬头，眸底似乎有光。 冉冉，冉冉说他要考进。 一句话没有说完，陈淑兰就剧烈的咳嗽，几乎要将肺咳出来，有些苍白的脸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红。好半晌，他停了咳嗽，满是沟壑的手抓着宁晴的手腕。 冉冉说他要考京大。 妈，您别激动。 宁晴紧张地拍拍他的背。 他就听到雨儿要考京大，也说自己要考，先不说他的成绩履历，就他现在的态度，艺术生这条路也不走，你看他像是要考京大的吗？ 陈淑兰又咳了一声，她靠在枕头上，浑浊的眼睛看向门外。 不管怎么说，冉冉那么聪明，肯定能考上。 宁晴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老太太从小就偏心秦冉，对方说什么她都信。 这话您就自己说说，自家人面前提一句，别在外人面前提起。 宁晴看了一下时间，她拿起包， 免得别人啊看了笑话。 说完后，宁晴又跟宁威嘱咐了几句，好好照顾陈淑兰，就拿着包匆匆离开。等宁晴走了，陈淑兰才想起了什么，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破旧的盒子出来，递给身边的慕莹。 把这个放你表姐的包里。 说完这句话，她就闭着眼躺回去。刚刚咳了那么长的时间，他十分疲惫。慕莹接过来一看，里面很重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不过他也不太感兴趣。秦冉的包就放在桌子边缘，慕莹拉开拉链，一本书就从包里掉下来。慕莹把木盒放进黑包，就弯下腰捡书，那是一本崭新的外文书，看不出来是哪国文字。捡起来的时候，书页翻了翻，两张门票从书里掉下来。慕莹看清楚那两张门票，是音乐会的 VIP 门票。很显然，这并不是秦冉能够有的，应该是秦宇寄回来的门票。捏着门票的手紧了紧，慕莹抿了抿唇。秦冉明明说他不去京城的，也不想去看音乐会的，那这两张门票是什么意思？ 慕莹，你捡本书怎么捡这么长时间？ 慕南一直坐在窗子边的椅子上，低头背单词。慕莹没有开口，只是紧紧地抓着手中的门票。秦冉手中拿着两片药，他想想主治医生的话，抬了抬眸，在走廊上又待了好半晌，才推开陈淑兰病房的门。一进门，他就看到慕莹拿着他的书站在桌子边。秦冉没有太在意，精神也不太好的把药递给宁威，让他放在水里化开给陈淑兰喝。 表姐，为什么你不去音乐会，你也不肯把这个机会给我？ 慕莹咬着唇，语气几乎愤恨地说道。 明明听到了大姨想要带我跟木南去，你也不想拿这两张票出来。 木南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冷着脸拿走了木莹手上的书。 你在胡说什么？ 没胡说。 木莹走到秦冉面前，把两张票扔到他的脸上。 这就是音乐会的 VIP 票，不是雨儿表姐寄回来的，那他哪里来的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